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02集，陈淑兰究竟什么人？风甲在云城的分量自然不可言说，当初秦冉跟风楼城前队一家的事，林老爷子还因此关注过秦冉。至于风楼城，林家也就跟风夫人能扯得上一点关系，林景轩跟风慈有些联系，林奇倒是想跟风楼城交好，只是风楼城出了名的作风太正，他想见一面都挺难的。此时在这里看到林家一行人都显而易见地愣住了，风楼城那张脸，如果关注本市新闻多了，在各大新闻还有报纸上都能经常看到的。若风楼城是跟陆兆颖还有江冬叶说话，那其他人还能理解，毕竟刚刚保镖那句江厅长，林奇跟林老爷子实际上有些猜出了江冬叶的身份。若真是那位江厅长，那么认识风楼城也没有什么。可偏偏风楼城这句话明显是对着秦冉说的，从他微微低着的头还有语气中就能听出来他对秦冉的态度。林老爷子从到医院开始就有些发沉的心，此时因为这个而懵了一下，他张着嘴没有太反应过来。秦冉垂着眼眸靠着墙，听到声音他才抬了抬头，一眼就看到了风楼城，眼睫颤了颤，好半晌他才摇头看向急救室的方向。不知道，还在急救室。随着他的目光，风楼城也看了一眼急救室的方向，他眉头拧了拧，这会儿才将目光转向陆兆颖，朝他们点点头。 陆少， 几个人都是认识的，这种场合也没有什么可寒暄的，说什么都不合适，就一起陪秦冉在一边等着。倒是江冬叶多看了风楼城一眼，他往后退了一步，压低了声音问程木：“ 那是云城风家家主吧？” 程木现在心情也不好，他看着手机，手机上还有欧阳威的消息，他也没有回复。听到江冬叶的问话，他点了点头。 嗯，冯先生跟秦小姐早就认识。 这件事要是搁在顾西池跟钱队之前，江冬叶肯定是要被惊讶死的。可经历过两人的事，这消息也就在他心里投下了一层微微波荡的涟漪。走廊一分为二，左边墙上靠着的是秦冉这一行人，右边站着的是宁晴、林奇这一行人，中间是宁威他们，界限分明，清清楚楚。莫莹这时候终于停住了哭泣，她对新闻报纸都不感兴趣，也从来没有跟风楼城这一层次的人打过交道，自然不认识风楼城，但她听到了林奇叫风楼城的声音。她朝风楼城等人那边看了一眼，刚刚因为陈淑兰的事情他并没有注意周围，这会儿缓下来他才发现周围情况有些不一样。先不说秦冉那边站着人，风楼城不用说，陆兆颖、江冬叶这两个气势样貌都远超普通人，一举一动间不用多做什么都自有一种金贵气息。之前穆莹在京城参加秦羽那场拜师宴的时候，见到过不少京城有名的富二代、全二代，穆莹还跟其中的几人交换了联系方式。可现在穆莹觉得他认识的那几个人，无论从气度还是从什么地方来看，都比不过秦冉身边的人。从上次后，穆莹跟秦冉的关系就闹僵了，眼下自然不会去找秦冉说什么，他看到秦冉就莫名的害怕，只看了一眼身边的木南，低声问了一句： 木南，表姐那朋友你见过吗？ 木南脸上没有表情，似乎没有丝毫波动，只是眼睛上的黑眼圈挺明显的。 听到慕莹的声音，慕南没有说话，也没有回答，只是没有什么表情的冷冷的看了他一眼。那一眼凉意彻骨，让慕莹的身体不由得僵住。只是他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，急救室的门就开了，一行医生沉默寡言的出来，最后一个是顾西池。他伸手拉下了脸上的蓝色口罩，抿抿唇看向秦山。 小冉，你外婆让你进去。 说完侧了侧身让秦冉进去。秦冉看着他背后的急救室被白色的隔板隔了起来，看不出什么，可秦冉的手颤抖着，连一步都迈不出去。顾西池把口罩塞进了外面的兜里，轻声道， 进去吧，快来不及了。 秦冉闭了闭眼，他站直身体直接进去。听到顾西池的声音，宁静等人也面色一变，刚想要进去就被程木拦住。急救室内，陈淑兰勉强打起精神，旁边的心电图几乎成为一条直线，不知道是靠什么支撑着陈淑兰到现在的。秦冉站在距离床两米远的地方，脚有些抬不动了。程俊站在他床边侧了侧身，然后沉默着过来，伸手拉住了他的手腕，带他走到了陈淑兰面前。 你看他来了。 冉冉，外婆很开心，终于能去找你外公了，记得。 陈淑兰的声音气若游丝，她勉强抬头看了一眼程俊，最后目光又带着柔和跟宽容地放到了秦冉身上。 你要好好听听程先生的话。 这是他憋下的一口气，他最怕最放不下的就是秦冉，也怕他最后真的沦落到孤家寡人。看着秦冉红着一双眼睛缓缓点了头，陈淑兰握着秦冉的手才慢慢松开，眼睛缓缓地闭起来，嘴角似乎是笑着的，最终手垂到了床边不再动一下。秦冉半跪在床边，他看着陈淑兰垂下的手，保持着握陈淑兰手的姿势一动不动，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，就僵在原地，连哭都忘了。外面听着急救室内的仪式寂静，静得有些诡异，还有院长那一行人出来的反应，宁晴跟宁威他们就有些慌张了。而林奇跟陆兆颖等人也猜到了，连江冬夜也罕见的没有多问顾西池什么。程俊从里面出来，看了宁晴那一行人一眼，最后道， 谁还想进去看最后一眼，进去吧。 几声有些压抑的哭声终于溢了出来。宁威腿脚不便，他连跛带跑的进去，宁晴就跟在他后面，连慕莹都暂时忘了其他事情。很快身后的急救室起起伏伏地传来阵阵哭声，犹如一锅沸水。顾西池看着程俊后面问他， 小冉儿怎么样了？ 程俊看着他没有说话，片刻后他看向院长轻声开口， 办理一份死亡证明。 院长点点头，这种场合他不适合说话，又跟程俊说了一声后直接离开。不远处站着的风楼城也愣了半晌，才怔怔地打了个电话出去。 俊，今天飞机延误的事。 陆兆颖看向程俊，程俊转头一双黑漆漆的目光看向身后的急救室。 我记下了。 好半晌后他才吩咐程木其他事情。 魏大师还没有离开云城吧？ 程俊看向程木，程木拿着手机，脸上的表情更加不好，他沉默着点点头。 嗯。 程俊点点头，压低声音，有些哑的说道。 你打电话通知魏大师，还有徐校长。 魏大师认识陈淑兰，还是秦闪的老师，这种场合肯定要出现。至于徐老，程俊没太确定。是夜，宁晴、宁威等人一个都没有回去。林奇跟林老爷子原本都以为接下来的事情他们会操劳，然而他们连陈淑兰的遗体都没有看到，所有的一切程俊都吩咐得有条不紊。两个人坐着林家的车来，又坐着林家的车回去。程木只是淡淡地告诉了他们参加葬礼的时间跟地址。回去的路上，林老爷子其实还没有太反应过来，他看了一眼坐在后座的林奇，心底突突的，他开口： 今天冯先生跟那位江少还有那顾医生他们。 林老爷子一时半会儿脑子还转不过弯来，在医院接受到的信息太多，后来又接收陈淑兰离世的消息，容不得他想太多。这会儿才慢慢的反应过来，头脑晕乎乎的，似乎有什么在炸响。江冬夜、陆兆颖还有程俊的身份他们猜不出来，但风楼城他们却是认识的，风家家主林家也很难攀上的存在。林老爷子不知道为什么心脏有些抽疼起来。那风楼城叫秦冉，秦小姐叫陈淑兰，陈怡。 你说雨儿她外婆还有冉冉，他们是什么人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